就滴答滴答响，只想小路你可不得闲，你在我身边，爱在心里面，我的心情就像中了彩券，幸福感觉近在眼前，只要我伸出双手它就能实现。种感觉充满每一天，我赶不走那是在我爱上你以后就拥有，我有种甜蜜甜蜜在心头，要勇敢说出口，别害羞。想你想你是一种享受，我走心不再高丢，爱我已拥有，你在我身边，爱在心里面，我的心情就像中了闪电，所有感觉滴答滴答响，只想小路你可不得闲，你在我身边，爱在心里面，我的心情就像中了彩券，幸福感觉近在眼前，只要我伸出双手就能实现。你在我身边，爱在心里面，我的心情就像中了闪电，所有感觉滴答滴答响，只想小路一刻不得闲。你在我身边，爱在心里面，我的心情就像中了彩券，幸福感觉近在眼前，只要我伸出双手它就能实现。